为我为家，你总在忙碌，在外面很累很难，你不说我也看得出，多说聊聊不顺的事，我不让你独自艰苦，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你的人间是我的幸福，别人羡慕我很满足，我的爱人你好辛苦，这些年你我不上路，年一年风雨无阻，别随随地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的是阮丹青演唱的《不要我，不要想你》，张信哲演唱的《多心》，田震带出的《为了情》。 特别亮，忽然我就想起你，大概我只是太无聊，一点点想哭，一点点想笑，绕着自己影子跑，看见你的脸，闻到你味道，我想我是喝醉了啊，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想笑，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淹没了，不要我，不要想你，